告他斩官欺民勒索百姓，二告他草菅人命枉法贪赃，三告他吞没灾粮欺君罔上，条条罪状犯王纲，押宝免审问长亭上，百姓们纷纷诉冤枉，铁证如山不虚晃，包你的花布已成当，王法如山谁敢抗，长亭之上通达下包免审王嫂娘啊，包免是你的亲骨肉，小弟我长也心上，怎奈是王法对人不能够两样，对人严对己宽，情理不登，我若是你自请将包免来宽方，岂不是下压百姓仗取君王，君此罪不枉法贪赃，留一个骂名后代传扬，小弟我一生感恩对 要请出的是在第三届全国评剧票友大赛当中以总分第一名的成绩被授予全国十大评剧名票称号的蒋爱红，送给大家《鸟入林》。